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去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北京时间22点02分33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的时间是杰克堂和大家相伴的时刻。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呢？如果你是在花椒当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标题，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一个话题。不知道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心里面的那个声音在说什么？越唱越深情，你好，晚上好。对，因为看到了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当中，所以先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同时如果声音略小吗？稍等我看看，可以这样有没有好一点？你是说人声的声音小呢，还是说整个的声音小？因为如果人声小的话，我就大一点声说话，然后把电乐声音推小一点。但是如果整体小的话呢，那我就稍等，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去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想知道其他的朋友听上去怎么样呢？木柏说声音略小，其他的朋友听上去，我们在花椒的直播是否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呢？那如果你选择是用耳朵单纯聆听的方式，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再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我和这个直播间产生连结。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内心的冲突。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的小人已经开始有一些声音了呢？他会怎么说呢？是一种声音吗？ 我们通常会说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这好像是一句非常非常惯用的鸡汤了。我们也知道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内心的声音不止一个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内心的冲突这个名字是一个好像大家都在说声音有点小，但是我杰克堂已经把声音推到最大了，对，所以可能是一会儿看一下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越唱越深情说内心没有声音，所以每一次当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声音跳出来的，而是直接就去做了，是这样吗？我很好奇，因为杰克堂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杰克堂每天脑海当中都有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声音，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吓人，有点听上去有种人格分裂的感觉？其实没有了，我只是在形容一种头脑当中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是很习惯的，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做白日梦，会在脑海当中编演剧情，甚至连睡觉对我来说最有魅力吸引力的部分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做非常有趣好看的梦。我会很抱着一种欣赏电影的态度去欣赏梦境。所以对于有人说内心没有声音是很好奇的，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从来都想象不到内心一片寂静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彼此？那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桥洞麻袋，什么叫桥洞麻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看过《还珠格格》里边的那个经典动作尔康的那个，就是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话题吧。 请再等一下，还有皱眉的飞雪，还有走失的浩劫，还有整齐的我也请再看一下，还有扎实的脚印，还有突发的爱情，还有从容的我爬呀爬呀苦了自己，长路漫漫无目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一步小心爱上你。请再等一下，还有受伤的世界，还有弥留的热切，还有坚定的我也请再看一下，还有优雅的苔藓，还有鲁莽的时间，还有可爱的我是啊是啊来之不易，从今往后都珍惜，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一不小心丢了你 心，一不小心让你们看到了我们其实在直播间之外的还是有很多支持 支持者和幕后的工作人员。对，有人说，看到了一个抢镜的朋友，乔豆麻袋来自陈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刚才呢，其实是为了解决大家刚才所说的，好像看上去，花椒当中声音有点小，所以我们刚才去切磋了一下这件事儿，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边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显示正常，所以不知道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反馈，是花椒的问题呢，还是你啊没有把声音开得很大声呢？很多人都说起风了。我在来的路上也听到门口的我们的武警叔叔，武警哥哥也在说外面在起风，然后想起风了会当作是一个新闻一样的状态来去讨论，那得是多大的风啊。所以在北京的朋友，感受到风的朋友可以形容一下吗？好，现在音量没有问题了。在路上2016说声音小，那就把声音调大一点。大风蓝色预警。我家猫猫叫汪汪，音量正常。好，谢谢大家的反馈。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花椒的直播间当中，很多是熟悉的名字，也有很多是新朋友。所以啊，看到了两个点，好可爱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去叫你，叫点点可以吗？但是很像是瞪大了的双眼的那种表情，让我去想象你的样子是应该是那种特别无辜的大大的眼睛望着我的感受。越唱越深情，我现在外面感觉就是要冻成冰棍了，就是这种感受。所以越唱越深情，你真的觉得音量没有问题吗？杰克唐的声音是不是混合着风声然后吹过耳边？如果你是戴着耳机的话，可能至少还可以给耳洞保一下暖。这都是什么思路啊？好吧，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哈，越唱越深情，我是老朋友 Mr. Ye， 原来是这样。今天换了一个名字，换了名字的你有什么寓意吗？越唱越深情，最近在玩唱吧？或者很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歌喉 Mr. Ye。你希望我继续叫你 Mr. Ye 呢，还是你的新名字呢？我们内心的冲突就从这里开始了，到底是叫你老名字还是新名字？嗨，其实这样的冲突都是小小的冲突。我们内心的冲突是一本书的名字，是因为最近杰克唐在去做某项录音工作的时候读到的这本书的一些精华部分，让我有很大的感触，所以很希望可以在十点答录机把它分享出来。我是小王子76，微信的比花椒大，不过花椒调大之后和平常一样，还好能听到。那也把这个攻略分享给其他的小伙伴，如果觉得今天的声音有点小的话，那就把音量调大，不过在结束直播之后要记得调回去，要不然的话，对，保护听力。继续来听歌，好像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正题是吧？就是要这样慢慢酝酿。木板木博还是木板，有在十点答录机的群里吗？哎，还真有，只不过呢杰克唐通常隐身状态，也不是隐身了，就是我回头可以，对，我没有视频，一会儿我给你们展示一下，你们就明白为什么我经常看不到微信了。先听歌 Falling。 It weaves and wanders all around。 谢谢越唱越深情送的金话筒，还有刚才谁送的来着，反正一会儿再点名啊。 since we've spoken. Still I haven't got the words right now. But I'm falling for answers to questions that I cannot face. The reason I always look away. 真的 falling 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冲突感觉会小很多，因为当你沉浸在其中，可能你就会一心一意的只想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聊我们内心的冲突。音乐呢？好，我们内心的冲突，有的时候我记得刚才是谁啊？马上就忘，是不是越唱越深情啊？说内心没有声音，心如止水啊？对，是你内心平静如水。那你要听听看，接下来我的说法是不是会打破你刚才的那个念头？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内心的冲突的声音，因为我们自洽得太好了。根据刚才我说到的那本书当中的作者，我们内心的冲突的这个作者，他的说法，其实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感觉到焦虑、抑郁、恐惧，所有这些情绪问题，很多的时候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冲突。而冲突呢，又分很多种，有的时候就像类似于刚才硕达人生说的，购物的时候会有内心的冲突。我是买这个还是买那个？这个呢，算是一个内心指令的他们的一个冲突，就好像有人想让你往左，有人想让你往右。顺便要感谢一下木随便送的掌声，所以木柏还是木柏，最后他决定叫木随便，我很喜欢这样的态度，这样我就不会冲突了。所以有的时候一种允许可能就意味着没有那种冲突感。硕大人生说，说到底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冲突。 这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占比很多。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做一件事情，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和应该做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但很多的时候他们往往不那么一致，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在路上2016说，冲突、纠结、选择障碍都会有。请问你是10月份生人吗？没有了，开玩笑。看到很多的朋友的一些回应，所以我要再次点名刚才的越唱越深情 Mr. Ye， 内心的那种心如止水，我真的非常希望呢是一种真正的平静。但是我想说，还有一些人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会去压抑那种冲突。既然我满足不了任何一方，那干脆就变成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变成了一种无欲无求佛系的态度。但是那是内心真正的平静如水，真正的放下，还是一种不得已的逃避呢？我只是在说有一些哦 Mr. Ye， 也许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世外高人级别的。对，所以内心的冲突我们要去解决它，调和它，往往会有几种方式来去应对。有的人选择是跃进、冒进、攻击型的。2016在路上居然回应了我，好吧，继续回来。九月底的2016在路上，那我猜对了。其实并不绝对了，这只是一个消遣玩笑。有的人呢会选择一种冒进型的状态，造成一种我无所不能、我可以、我应该、我值得的一种奋进的状态。那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谦卑，对其他人讨好，唯唯诺诺，畏畏缩缩，唯唯诺诺。还有的人呢会选择逃避，离开这纷纷扰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积极努力，有很多人就是谦谦君子，也有很多人就是与世无争。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三种和后面说到的那三种人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你是否是真的要去做这样的人，还是不得已的选择了一种方式来去应对自己内心的冲突。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晰明了，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不舒服呀，我们必须要找一些方法让自己能够舒服自己。有的时候当我们内心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舒服自己，算了，这都不是事儿，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没有那么想要嘛。比如说当我们想去努力的得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是又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这个时候内心的冲突开始产生。我们会说可能那个东西也不是我想要的吧，或者会说我没有得到这个东西是因为运气不好，等等等等。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去解释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学当中的防御。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总得有个办法让自己心里面舒服一点。其实之所以会说冲突的话题，是因为我们不可避免的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那样内心指定的冲突，我们能够更好的看到自己是如何做选择的，我们能更好的看到自己这是我们真的想要的，还是我们不得已用某种方式来去哄骗自己的。我们是出于爱

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北京时间22:30，19秒，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是由杰克唐今天晚上来和你相伴的。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我们内心的冲突。刚才有看到越唱越深情，歌声是最好的情绪舒缓剂，我同意。所以呢，刚才杰克唐的内心当中也经历了两种声音的冲突。一种声音说，怎么今天的杰克唐的故事盒有一种偏理性的味道呢？真的可以在广播节目当中，真的适合在晚上10点到11点十点答录机的氛围当中突然间理性起来吗？还有另外一个声音说，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似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一个，因为周六晚上还没有到夜深人静准备入睡的时候啊，看戏很多吧。但是这个内心的冲突可以用明年杰克唐的故事盒的一个设置来进行解决。对，所以在这呢，下面是广告时间，占用一下十点答录机的时段来做一下杰克唐的故事盒的广告。因为其实大家也有听到我们在刚才的片花当中有说到明年的新节目当中就包括了杰克唐的故事盒，依然还是会在周六的晚上10点到11点，只不过名字变了，名字变了之后就意味着会有一些小小的设置上的不同。所以那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杰克唐的故事盒 A 面 B 面的设置。 A 面呢就是讲故事，大家所熟悉的那种，是感性路线。我们有音乐，有故事。而 B 面呢，就会变成一种探讨、话题、理性、沟通。所以 A 面感性 ，B 面理性。哎，这样我们就把感性和理性融合在一起了。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尝试，至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我们会每次会有音乐人和杰克唐一起，在最后用一首歌来作为整个节目的结尾，来做今天话题的一个总结。就好像刚才越唱越深情所说的那样，歌曲有的时候是很好的情绪舒缓剂，而有的时候太理性的部分，我们的思考、思索、辩论，还有自我的审视，其实有的时候语言它是无力的，而音乐又会作为那种情绪的延伸。所以说感性理性缺一不可，而一个决定理性和感性的参与也缺一不可。内心的冲突到底有没有可能调和，是否会有恰当的方式，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讨论的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请留下你的意见。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咯。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至少在10点到11点，我们是互相陪伴的。 黑暗里只剩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 综艺故事给你个攻略，声音有点小怎么办呢？那就把声音调大，因为今天花椒的直播间不知道为什么会普遍声音有点小，但是大家发现如果把声音调大的话还是可以听的。继续来听歌。 鸟儿飞过带起的野草，在风里摇，在孤单里摇，在寂寞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渴望着拥抱，在幸福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甜美的笑，在寂寞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渴望着拥抱，在幸福中的人儿啊，他们都在甜美的笑，在寂寞中的 先森乐队。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吗？ 月光让遗忘的都记起，黑暗里只剩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 如果夜里的你觉得有些寂寞，有一些内心的冲突，你第一时间会想打给谁呢？你会拨通那个电话号码吗？我家猫猫叫汪汪，在某件事情上始终无法和自己和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放过自己。 你愿意多说一点吗？来自一个咨询师的口吻。你愿意多说一点吗？这是当我看到你的这个感慨或者感受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好想可以抱抱你，好希望可以拍拍你的肩，也许不会说什么，因为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和自己和解。我们内心的冲突有的时候也是理想化的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所谓的那个应该，可能就是理想化的自我当中所对自己的要求。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人，于是我们耗费了很多的心力和能量来去维系我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个自己，然后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那个真实的自己也被压抑得越来越深。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首先我很喜欢宫崎骏的动画片，比如说最近又重新修复的《龙猫》，还有很多他其他的动画片当中都会说到的一个理念。有一些东西是只有小朋友才可以看得到的，就好像那个胖胖的可爱的龙猫，那是一份初心，那个我是全然的、真实的、毫无防备的在这个世界当中。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很多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有很多我们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会挫败，我们会疑惑，于是我们发展出来了很多的策略来去化解这些不舒服。而装的时间久了，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就变成了那样的人，而忘记真实的自己。当那个理想化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的时候，冲突感也越来越大，有的时候甚至会忘记某一个。如果我们忘记真实的自己，总是拿理想化的自己来去要求自己，我们就会变得焦虑恐惧，停不下来，永远向前走，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如果当我们认同了那个被压抑的自己，我们又陷入了自我厌恶、自我憎恨的过程当中，而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付诸努力和行动。而当我们有一天觉得心好累，不管是那个理想化的自己还是真实的自己都不想要了，丢弃他们的时候，你就变成了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变成了习惯逃避的人。Looper 上单雷，姐姐今天吃饺子了吗？哎呀，对呀，说的对，我们换一个气氛。刚才说了很多有点烧脑的话题，那是不是应该来一首有节日氛围的歌呢？或者不是节日氛围，至少应个景儿吧。先看看大家的留言。越唱越深情，活成自己想象中的自己很累，有的时候别逼自己太紧，路途中的风景一样美丽。哎，感觉越唱越深情还是很有人生智慧的呀。我家猫猫叫汪汪，也许有天我会说出完整的故事，也会释然。我家猫猫叫汪汪，我要先在此再做一下杰克堂的故事盒的明年广告。准哥不要打我，是因为看到你说这个话之后突然想到，其实杰克堂的故事盒很希望在明年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就是可以去搜集你们的故事，可以去搜集大家想要讲出来的故事，然后把它变成故事盒的状态在节目当中呈现，当然完全是匿名的。而且在读某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故事当中 找到和自己共鸣的部分。所以我家猫猫叫汪汪，你说的这个事儿真有可能成型。收到人生的掌声，感谢。那接下来的歌跟刚才的 Looper 上单雷问的还是有些应和了。火车开往冬天，今天是冬至，你吃饺子了吗？是不是说吃饺子是为了防止冻耳朵呀？嗯，对，我今天中午也吃了饺子，象征性的，因为中午吃太饱，所以就把饺子当甜品吃，至少还是赶上了一个节日的氛围吧。我们来听火车开往冬天，来自朴树。 火车汽笛的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到那些没有脚步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哦哦哦、啦啦啦啦啦啦啦。 火车开往冬天，来自朴树。有的时候歌曲的节奏就会让你有一些画面感，比如说那个反拍的那个部分，让你觉得有火车车轮在往前转动的感觉。火车开往冬天，那个冬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越唱越深情，内心的冲突往往是由于想的太多。是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和想得多的人说，哎呀，别想那么多了。但是他真的可以停吗？真的让他别想那么多就可以别想那么多吗？2016在路上说，内心有冲突的时候就停止思考，停下来去休息一下，也许之后会有新的 idea。 哎，其实大家在说的都是停这个部分，怎么停呢？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有的时候我们会沉迷于脑海当中的那些想法不可自拔，所以那种冲突自然也就解决不了。而当解决不了然后又很纠结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去听听十点答录机，或者说去看一些比较缓慢的能够让你沉浸其中的。再或者有一种叫做正念冥想的心理学的治疗方式，是可以让我们越唱越深情，说睡觉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有的人呢可能心里的声音多到连睡觉都睡不着，那我们就可以转换一个状态，让自己从那个一直在脑海中各种各样的想法当中的那个自己抽离出来。比如我们可以开始看看周围的一切，仔细的去看，比如说现在杰克唐这儿，我会看到只有一支笔，就一个白色的纸这个是效果器电视小调音台的推子，然后我还看到了周围这边有一面镜子，可以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已经长得这么长了。也就是说我们多去关注一下我们所在的周围的环境以及我们身处的现实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实实在在和我们有连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暂时让自己从脑海当中的那种辗转反侧中脱离出来。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闭上眼睛，去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去感受身体的肌肤所和外部的空气接触的那种感觉。就好像现在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去听音乐当中的音符的跳跃，杰克唐有点低沉粗犷的声音，就是这样，去感知周围我们可以感知的一切。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走出家门，去看看你所在的这条街上，行人们，景色，一棵树，一棵花，一棵草，总之就是活在当下。其实所谓的活在当下是佛学的一个所谓一个经常会被用到的一个用语，但其实事实科学证明这个部分真的对我们的情绪缓解以及思维的多虑停下来有帮助。看看 Looper 上单雷说，这是防辐射的衣服吗？当然不是了，为什么我要穿防辐射衣服？是只有这一档节目了吗？明年是的，明年杰克堂只有一档杰克堂的故事和一档节目，但是会非常用心的来去把它呈现的丰富多彩。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到更多的、更丰富的、充实的内容。越上越深情，太冷了，出去不是个好办法。哦，今天起风了哈，但有的时候我其实还挺喜欢冬天那种有点凛冽的感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穿着羽绒服暖暖的啊，当然也没有那么的暖，你可以让自己穿的暖和一点嘛，但是裸露出来的肌肤又可以感受到那种清冽的感觉，很清醒，让人觉得顿时很醒脑。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你还可以选择听音乐，还可以选择和朋友打打电话，聊聊电话粥。总之，我们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如果照顾不好自己，我们就来十点大陆机，彼此陪伴和照顾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我有两个选择，这首吧。我家猫猫叫汪汪说，我的一个朋友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最爱冬天的纯粹。哇，感觉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这位朋友了呢。其实春夏秋冬各有它的美好，小的时候总是会和朋友互相问，哎，你最喜欢冬天、春天还是秋天啊？现在觉得通通喜欢。好了，今天的十点大陆机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小步舞曲。所谓的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呢？我们关于内心的冲突，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至少我们在向前走。晚安各位。 空空的夏天， 起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